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3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有这样一个字，它象征着生命与幸福，我们从它身上能读出一种最纯真的希望和最光明的向往。很多时候我们说它可以让花朵绽放，可以让积雪融化，没错，这个字就是光。你看过温柔的晨光吗？你见过灿烂的霞光吗？还是清冷的月光呢？在诗人的笔下，光其实会有更深的内涵，是万物盛光辉的美好希望，是甲光向阳金鳞开的无惧与勇气，也是一寸光阴不可轻的教导。有人说，光是逆境时的希望，是迷途中的信念。那么呢？光，当你想到光这个字的时候，你脑海里首先浮现出的是什么呢？什么又是你的光呢？ 我们是星光，哪怕只有一点点光芒，也全部给你把这条路打亮。千山万水来到你的身旁，让每个早晨歌唱，天边跃出太阳。我们是星光，灿烂属于你我的战场，请你放心地靠着我的肩膀。满天繁星闪亮你的胸膛，让美丽千年回响，人间一切天堂。我们是星光，无怨无悔的发亮，实现你的梦想，是我想要的光芒，就把爱种在冬去春来的战场，请你放心地靠着我的肩膀。满天繁星闪亮你的胸膛，让美丽千年回响，千年皆天堂。我们实现你的梦想，是我想要的光芒，就把爱种在冬去春来。 是王力宏现场版本的《星光》。这首歌是力宏为一个公益项目脱贫攻坚星光行动创作的主题歌，动听的旋律和充满大爱的歌词，是不是让人很动容呢？我很喜欢他在这里的那种细腻又温柔的表达。我们是星光，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亮，也全部给你把这条路打亮。我想起了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也是时代楷模的张桂梅校长，很多人知道她哈。今年呢，又有150个女孩会从她学校里走出大山。我在想，在华坪女高的孩子们眼中，张妈妈是不是就是照亮他们的那束光呢？我们说生活总有风雨，但是我想也总有像张桂梅校长这样的人，会变成一道一道的光，透过厚厚的云层给我们带来光明，带来希望与感动。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刺眼。有的爱像阳光倾落，边拥有边失去着。 光代表了人们的向往，这个世界上就有了追光人的存在。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也是电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干净舒缓，歌词是那样的真切，是不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很单纯的爱意和坚定的承诺呢？你是不是一个追光者？如果是，你正在追逐的又是什么呢？ 这是一首很动感的西班牙歌曲《生命之杯》，各位很熟悉啦。这首歌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主题歌，后来也被很多的足球节目、体育赛事用来烘托气氛。你听一听这鼓乐节奏和号角，是不是也感受到了足球场上运动员们对于冠军的那种热情追逐呢？那现在也是奥运会进行时，今年开始奥运口号新加进的更团结，我特别觉得像一道光，再次照亮了体育精神、人类精神的永恒追求。 掌声雷动，心潮翻涌、yeah、这是开始，不是最终、啊、那一分钟我心中太多感受、yeah, yeah, 难以形容、oh, 当你为了我把手掌拍痛、oh, 我该拿什么回报你情有独钟，笑泪愚公，感谢你给我的光荣，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哦哦、感谢你给我的光荣，这个手指的心的不同，掌声雷动、啊、心潮翻涌、Come on、这是开始，不是最终、yeah、那一分钟、 一分钟 在我心中、 oh yeah、 太多感受难以形容，轻轻地把一切放过，从头再来过，迎着风， 迎着风 挺胸，未来多曲折绝对不放松，证明你选择 的，这是属于我们的光荣，这是送给你的欢乐颂，一首光荣，来自傅辛博和井柏然组成的 Bobo 组合。当年他们是从加油好男儿当中出道，而这首歌也成为了他们一路走来梦想的印证。 每一个你是我伟大的英雄，真的是历经了重重的磨难和考验，到最后你会发现，原来那些指引自己的光来自一直站在身边的人。就像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本周期重磅为您推出的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FIR 乐团一样，带着他们的第九张专辑依旧激情澎湃地站在我们身边。上半场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看这张专辑当中这一首非常棒的充满了正能量的一首《相信希望》。 每条河流来自曲折方向，每条道路充满荆棘过往，让人脆弱却也让人成长，风雨洗去挫折的伤，寒暄怎能体会春泥，因为失去我们学会珍惜。 We have a dream, maybe we lose something, 前方风景依然美丽。 相信希望传递着有希望就有美好未来的信念，而作为专辑的压轴带来最真切的期盼，凝聚了 FIR 飞儿乐团所有因为挫折而更坚强的心与信念。你知道吗，其实在这首歌里面， FIR 和所有后援会的粉丝们聚会的同时，也邀请了粉丝们参与到这首歌的录制当中，所以这一束光不只有他们，是来自和 FIR 站在一起的朋友，也希望借助这首歌送给更多的朋友，希望你们能够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乐观积极的信念，勇敢地向前走。我是刘慧，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消失人海里面，我的眼终于失去你的脸，再等一回，奢望流星会出现，愿如果真的实现，爱能不能永远？明天或许来不及变，但曾经走过的昨天越来越远，被提醒的眼泪，说不出的想念，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双手的瞬间，爱撕成两边，被提醒的眼泪，说不出的想念，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被提醒的眼泪，你哭红的双的诺言淹没在心里面，我抬头看着爱不见，整个宇宙都流眼泪。 这宇宙会有眼泪吗？这首歌来自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这是一部来自台湾地区偶像剧的主题歌。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想了很久都想不起来北极星的眼泪所在的偶像剧那部剧的名字叫什么了，但是我却记得在这个偶像剧里是有一对八竿子打不着的年轻男女，因为在街头的一次非常意外的撞击，不小心撞出了漫天的绯闻，然后也撞出了一段怎么讲趣味横生的浪漫情缘，所以两个平行的人生从此交汇在了一起，带来了一段浪漫又不平凡的人生旅程。很小的时候我们都读童话，长大一点以后童话就变成了偶像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就是生活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喜欢看偶像剧呢？我想可能是因为偶像剧就像是关于情感期待的一道光，在你经过了现实种种的不堪之后，它依然告诉你无论多苦多难，总有一个人会坚定不移的在等你，在等着爱你。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不仅仅是对爱情的一种美好的想象，也是对于未来的一种期待和信仰，你说呢？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埋着火柴温饱我的梦，一步步冰冻，一步步寂寞，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一把火柴燃烧我的心，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风刺我的脸，雪割我的口，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有谁来买我的火柴？有谁将一根希望全部点燃？有谁来买我的孤单？ 答案，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他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每一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他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 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关于光的故事叫做火柴天堂，这首歌的原唱是齐秦，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这首歌的创作者好久不见的熊天平。卖火柴小女孩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我就不再赘述了。那三根火柴的光给了小女孩在人世间最后一程的温暖。我们的节目在今年也特别希望能够汇聚到来自更多朋友的温暖的光，一起来照亮贫困山区孩子们的内心。我们的爱心小分队目前已经筹集到的爱心款项截止到六月份总计是9671元，我们将用于购买乐器，帮助一所小学来建立一支打击乐队。各位加油，每天进场进到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就会实现我们听广播也可以做公益的心愿。谢谢大家的爱心，真的像阳光一样温暖。 I open my eyes look to the sky. Oh, it's a sunny day. The world is looking so bright. What a surprise. 一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对吧？ Sunny Day 晴天，来自美国女歌手 Joy Williams， 很亲切很甜美的歌声带给我们充满阳光的味道，让人觉得哎，真的好天气就是能够给人带来好心情的。 I want sunshine sunshine， 你试试看把这首歌收藏进歌单，以后当你不爽的时候听听这首歌。好，此刻我们要来换一个调调，感受完了日光，我们再来晒一晒月光。 让我爱你，然后把我抛弃，我只要出发，不要目的。我会一直想你，忘记了呼吸，孤独到底，让我昏迷。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 林宥嘉《残酷月光》，在他收放自如的演唱当中，我们听到了一种委婉的情伤，是那种对于先生的渴望和自己不可遏制的那种思念。怎么样，唱的是不是很淋漓尽致呢？当可虚可实的月光和情感的起伏联系在一起，哎，是叙述又不是叙述，那这种恰到好处的情感是不是触碰到了你？有没有和这样的歌声产生强烈的共鸣呢？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对吧？歌词是这么说的，也敌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我们常说月光总是能够勾起流浪者的思绪，如果想要给月亮添一点什么，那我想添一点希望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当黑夜迎来一道光，它照见我们的慌张， 那些关于未来的小猜想，就要悄悄在今晚收场。当现实推开了梦的窗，留下了一路的迷茫，那些有关未来城市的答案，告诉我都是虚惊一场。那些黑暗中闪烁的微光，终将给我许愿心的力量，就算要受伤还是会勇敢去闯，拥抱那夜空旁不会熄灭的光。一瞬间英雄从天而降，星光赶走绝望给我力量，别迷惘去远航，未来还很漫长，那将会迎来微光大亮的早上。让你受了点伤，不如就跳舞直到天亮，那过去的灰暗和彷徨都会成为我的光芒。当屋子变得快空荡荡，不如就唱歌到天亮，那些有关未来漫长的远方，会有人陪你勇敢去闯。那些黑暗中闪烁的微光，终将给我许愿心的力量，就算要受伤还是会勇敢去闯，拥抱那夜空旁不会熄灭的光。一瞬间英雄从天而降，星光赶走绝望给我力量。 微光大亮，来自歌手解放你。时间已经来到了2021年的7月份，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添了很多的光亮呢？我记得复旦大学的教授熊浩在《奇葩说》里这样讲，他说：“微光会吸引微光，微光会照亮微光，然后一起发光，这种光才能把阴霾照亮。”有时候，那些不太顺利的时候，反而会让人开始对于生活和人生有了更为细致入微的感悟。阳光、月光、星光配微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关于光的故事将告一段落。但是我相信，在你我身边，光的亮永远是正在进行时。最后拜托周深带来这首《微光海洋》，祝愿大家都被自己的光、被身边的光温暖着。我是刘慧，感谢收听。明天我还会遇见你吗？ 向日出的方向，远远的眺望，告别了海港，扬起了帆，我就要起航，面向朝阳，淡淡的金黄将你晕染，如诗画的模样，用心听潮汐的呼唤，穿越了和海浪，迷航的旅途很漫长，你站在江岸，手中那盏飘渺微光，寒夜的希望，想化作天空，化作海洋，带你去任何地方，守护着你，不管世界变成什么样，想化作飞鸟，化作骄阳，为你指引着方向，爱的牵绊，终于照亮彼此的光。啦啦，不照亮，啦啦，不用害怕。啦啦啦，不照亮，啦啦，不害怕。在无际的海上，迷雾中游荡，而你用温柔抚平迷惘，皎洁的月光。加班纤弱的肩膀独自承担，抬头隐忍不甘，用心听潮汐的呼唤，穿过了惊涛和海浪，迷航的旅途太漫长，一站在礁岸，手中那盏飘渺微光，暗夜